跟住落嚟呢一 part 叫做大合唱 Fever， 準備咗一啲一齊唱嘅歌。首先送上重複犯錯。 不知你难过寂寞，听到你说毫不快乐，令我想我这一生往后娱乐亦难快乐。如若我还尊重爱情，无谓问那次非关到畅泳，其实你找不到任何的高兴，也许跟我吃喝尽睡会一生都使你有阴影，但头要逃命。当初与你有过爱情，同样一吻有任何反应已结成冰。 Come on！ 短去切磋，会令情侣受苦已是爱，但我答应我永不要重复犯错。 好明显我的手是不够长拍啊。 最惨恋爱会有过程，到沙滩多一次看星星亦难以偿命。当初与你有过爱情，同样一吻有任何反应已结成冰。如若我还尊重爱情，我会放弃了呼吸般镇定，唯望你吻必是做回些反应，没有感情不愿意。突然之间很喜欢你恨我，你从未爱到人生生死事那么多，结束感情最悲壮结果，原来似已掌心扑火。未算得到欠得到你是那位错，难道你我要相恋失恋去切磋，会令情侣受苦已是爱，但我答应我永不要重复犯错。 回味过去每一晚，真切得于嘴边掠过，你的内心竟在被我。 俾掌声，你哋都有份唱啊！重複犯錯，相信大家有看報紙呢，可能有看的先知道，有看報紙知道早幾天曾經在台上發現發生過少少的火災的。火災的現場呢是我胸膛的右手邊的一個地帶，因為這件的戰衣呢，因為實在太多的燈膽和太多電線在裡面，於是乎我一路唱一路發覺，咦，為何有些煙飄出來這麼有氣氛的，慢慢還聞到一些糯味。跟著隨即某個地帶就開始赤痛起來了，希望今晚不會，因為他們說已經準備了滅火筒，若果真的有些什麼事上來噴我，大佬好終極的合唱 Fever， 這一隻小朋友都懂唱，一定要唱。